良心看光啊那个乡音人名字不对不成人 那的那个是嘞那个音让我们仔仔细细来是分明 今家是巨人的粮啊上海发邮袋十万块钱财也开定审判着昨日子他发邮里的同志通知谁采货到金彩兵来谈话该说的说吃电视下来秦玉珍有一个爷女叫秦芳芳在那四散的辰光随勾结拨了里的姑母秦玉珍家共同生活只有五年在那六七年秦玉珍过世之后你功课伶仃五百人家国所以神君伟大之长着起根据婚姻法而设的爷女的亲生子女下就同等就立所以秦芳芳是隔壁遗产合法的继承人谁采货他是金彩兵听见可是歪到脸的了贴到了不想高问隔两个人三生十字亲就介绍本来三个西游高呀但是现在为止十万块爷的但反而团结起来共同对我者你说心里想还有一把手盘了还谢得个可咱爷女的别住了那六十岁的手里向这个六十岁了那半个的门前已经被你拉住过来着但你告诉个呀你弄个咱别住嘛麻烦你代价是一万块只要你不走半点子弄个咱别住娘了哥们呐这场官司你是非得出来的不过六十岁的人门槛就好进得了真家与那的子娘三个彪子的尼泊是干急急不得呀他说秦芳芳肯吃了两百块那口里马家水会得带过去的这个事情那还弄法呢眼睛们这个情况与两句话我还要讲真家就是你从情况不免受一个金彩兵接着接得来各位之佛法现交不起宋吉镇谁采货那么最后了怪他自五早为我们家一牙天也很困扰天蒙蒙亮眼睛起身在是苦鸡蛋不来得及吃我自己勾地心大致的事物心之慌忙勾搭发油门去来等个六十岁现在一米忙一米吃六十岁们分见面那点米白鸡蛋给他吃到了粗方不多来的呀阿姐呀 金彩兵娘带队机关的俺改下了这样的老乡，搿条线都是那胸口的路，平常辰光东吹西跌的路也还叫地通。今朝一个多钟头等下来，加上各位去爆发，搿人已经推迟下来个这样。 阿姐呀，阿姐呀，你还是困着啥？ 说得出也死个嘞，十万块性命皆关困得着个。 阿姐呀，你哪哈子啦？ 哦 哟阿姐啊可上去今天个咱不是么被呀湿他子了我这个座哦哟阿姐啊那个人呢牙倒出来了 金彩兵眼睛了班里向拿出来一张牙饼都明给的你的劲不够呀一时间那么想谁不开 眼睛牵过来他的给的开开水了水心里向带着一把药三十的么三十的三个菜肉的这样一把药收过来么阿姐、啊、来来来快点吃下去呢 金彩兵哭哭吃着还是也在是个一头不要吃着我去用不了等待开定的这样马上还等你龙王他去拜的还是问眼睛脑子两里呀屁股来智力像一时是龙脑起来哈子也可以脑个呀一直下去哎妹妹啊 那 把奶袋里想起手一些 好 的让我们休息休息了再说啊 好的我们来追孩子啊 哎 才来这里进斗门嘿李先生客厅的来得个头当中一只花台两旁边有几只来灯现在让你升起头顶下来嘛阿姐呀、啊、 哎 你俩高头三口吃口灯来不是个不晓得个六十岁阿来了不来我 今朝开庭秦芳芳也出场为此也证明自家呀女生们嘛一定要去弄个六十岁偷得来管 根本至少说你知道谁带着上孩子了 嘿 说了不带我屋里向来一趟呢 老婆打着电话来通啥气门，哈乖。 哎呀，妹妹啊，妹夫要忘记他呢。 那 邢芳芳的三句话还是李爷家的呀？ 嗯，你晓得罗书生拒绝吃农事的眼睛人呀，所以母王定来老师家么不离可惜的这样，这个一来了谁不能来把你通气的喂？ 得名的邢芳芳，三个不能随时有讲呢。这些对于今天这种事体嘛。啊、大出人光的水帘子也拉低呀，努力配出来望着王府岗里一抬头嘛，谁反是大节奏啊， 嘿，还要光形容这个戏剧呀，格林上个头面冷呢还是呢，有本事嘛自家演，不本事嘛像我们这个老的。 哦哟，还在还在，为是刚刚眼睛们这个事体吧，今天个大欢喜，但是大不赢大不赢，我一点个不恶都唔不了嘿呀！不瞒你讲，我们心里想三个送着点东西个，七上不呀！ 哎呀，今天个问题关键了，让老师先生了呀、嗯，妹妹啊！ 哎，我把你两高头的命根子， 那还讲？ 哎呦，阿姐啊，你快点生呀！ 哎，这样可个女人还有良心子喂。 你这两高头，侬希望寄脱了老师的身老乡，那些这个情况已经起自根本的变化。老师在偶当中已经拿个笔才得知过来的，这个女人非是等闲之辈，好有舌头结棍的。介绍部分的地头，阿拉上海，侬搿张笔据买不是金彩屏搭彩彩花，为得上座，哎，不离发言。就是自家儿子大刚是吃的情况放了在代理的，而且个人已经达至相当深的程度，我当当起来都改变主意，谁对情况方讲，那个他为个张必须可以的，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当带你儿子去登记结婚证据是带我手里，想答应个张故事包了我身了，那是不得了的，一是俺公，一是我公，非得与中公们啊搞外遇唱功，个不得说的是三米宽。哎，就说现在啊，居然被你打得是目的，阻止邢芳芳的阿婆了孩子。昨日子的，陪着邢芳芳到上海来，还怪在儿子亲自家一头陪的嘞。沈荣家就是对大家说，现在的芳芳身高不相长，比十三级干部还要重一，后妈不能给把他一根杆，要寸步不离半步海里。今朝一听着三高的马正发油而来，现在这一个威，哎，这是看见芳芳脚步放慢，好像有闲话要跟儿子讲。老师先说着高跨脚步马正前头走，干什么？让我先到发油里来望望看。两个女人不知俺来了，假使来，我也慢慢叫进去讲。见子面总归该讲的呀，根本等些法庭上总归要办对个咯。这些人光谁发破子，这该子发过的命，公事公办，谁发过三千年一子？现在么心两三在错，所以最大该的发有门槛，贴门更水，搁这头单子里向一头， 谁彩花眼睛就好记得嘞？你对自家一头嘛，已经把你看见了孩子呀？哎，阿姐呀， 哈，说清看见的，那叔叔俩来不及走啊？嗯，不来发，俺俺头皮打得里向。 哎呀，妹妹呀、 啊，那啥来的？ 哎呀，你来的谁来的呀？五点钟光就没睡袋子给的。哎呀，现在七点钟啊，看个不个的。阿姐啊，你两个多钟头等着我来着。 哎呀，三个啥单位？ 我单位还了呀？喏，你看阿姐啊，没睡得有节奏呢，乖。 奶奶， 我老发狗回去呀。啊，这一面忙呢嘛，一面了啦。哎呀喂， 哎呀呀，妹妹啊， 哎， 听着呢，李亮上海，我整个心里难过嘞，总不出去。 真的？ 哎呀，阿弟呀、 啊，妹妹啊， 那哪能叫呢？ 没十五年。 阿哥有个， 没啥辰光到上海来个家。 十年前来个呀。 根本上了不是到你屋里来呢。 哎呀，阿弟呀、啊，我是十分吃个苦。 哪了？ 手上还没办车呀。 哦。 刚你那部车子嘛，铁路不十三，像老太爷那个。慢吞吞，慢吞吞，而且他发汽车病，咕哩哩，咕哩哩，我是心狠掉来，割了那个电话啊！你晓得个呀，我有晕车毛病的呀，还是挨来骨头在手指嘞，一到上海就崴住了，哪能再来可能都能？ 哦，是这个道理了。 这么说，新妹子啊， 啊， 你今朝一股子来个了，还是那个三舅的一头来个家？ 小舅的， 嗯， 阿弟呀。 我一分呀个小四娘嘛还得来啥小猪的呢。 哎呀那我心慌慌喂。 啊那我慌慌。一道来个呀我的是一条路个。 哎呀是谁妹子啊那他你们哪个店了不叫应该两店了不喂。 耶那谁呢给到上海来我要到上海来还是一条路 个。你别忘记他娘那他你俩搞定的应该是一条路喂。 我的阿姨呀不过那了我了给谁是一条路个。 你那个有啥个意思家 哎呀这一天嘛咱要到后庄上开个呀 哎呀手得路得起 那是干嘛一条路是啊一条路高等的铁环不是么摸不上路 对 吧 这还这还这个都是今天去搞的噻哥们是谁妹子啊 啊 你今天那还会得打电话方方一得来个你 哎阿弟呀十来五开嘛方方个小四娘真正做孽狗给奴才子当通知什么接来心里乐来落落三天的给来听我的呀给我的阿姨呀我公园里面时常开个法院里都分开个个那想呢我十三人光到上海来嘛是那阿姨领我上来个今三个当口我里妈死他怎么把你收留我嘛为啥说也是那阿姨送我五来个十多年当中七万在以上都是进入到五线终点三日的阿姨帮我个忙个呀我个一本家那心里再再听上的当你们都讲呢我将必须扛到子今朝所以了离招子起码非要那阿姨带我一道上开个那就晓得个呀我里个你妈用个呀不杀心然呀听子给个两上海我的心里难过嘞重视在我想到我的阿姨临时人光带我说个要照顾芳芳照顾芳芳我吃做饭的呀总要搞点道理的咯所以了还不在不嘛跟该上来再玩 你才会这么面对不灵的还玩 也许弄进菜瓶上捞了阿姨啊你这个 哎呀呀是谁妹子啊 这个说起来你今天是妹子芳芳来打官司的咯 阿姨呀到狗血人光嘛我要到那摊开天窗说两五三芳芳个养女身份嘛该到法院里调查来听听说说嘛明明白白个我帮个忙该是养女不帮个忙该真就是养女我是养了里个狗草欺负了都作用个呀 哎呀是的妹子啊 啊 那个只是说个闲话那还是没不起作用嘛你更讲不至于个之外那么你再试试看呢眼睛们那个事体嘛那还白呢 妹儿啊 嗯 那么叫啥呢阿弟哎我里要尊重事实叫十日不在外定节阿弟呀、啊、那咋一桌子嘎落西呀也太不到台面了两个非要多些人光法国面孔一般说起来能伪造证据提起公司依法驳斥三年的因哎呀那阿弟呀叫太极不着十步米能要得几块个 哎呀是谁妹子本来这个一说是我不信啊哪个这个哎见女吃的菜阿吃过来你了要是等我可能去给他公司但我去那么说知米个这 样谁 猜我是这个的睡觉冰冰硬个这样用作的是我的衣裳一拉我现在我衣裳拉不得阿姐呀你拿个啥呀什么 妹妹啊死鸡蛋子给个地步这样想不通咱们不用啥个这样子了只管你俩搞的个命不能搞到夫妻不能搞哈我可还是这样啊趁着代理下大方有理的同志去告一下谁有太扯个车子用不到开定别人之外是个人嘛这个恨子落去刷刷个好 对 呀你用不到他那个主意啊子我我是父母 是这是这是这是这啊哎呀不够是的妹子啊 啊 可咱别住了那水里我分科技嘛总归有点不到放心的呀哎你姐做了一大事也然空呀可咱别去娘我亲爱母都裤子一裤嘛我娃鱼子的干的细子嘛可以爱啊比个子 阿弟呀听着呢力量上海我们公公为啥好高呢其实呢都不相信要口口嘛好个带带你下摸出来一张纸的那我看口口吧 金彩兵的水家根本见话多这倒也不听啊够嘞努力恨得八分四在盲正几浪一朵两张家的长得也是大也是你各种深度的地铁人包围呀我落眼睛的上个大字都已经打来着不走地来带谁才好妈妈 妹妹啊 阿姐啊 这么这样的本事 那寒假 谁才乎是开心哦，一是怕水一是天价。哎呀呀，这样想不得你是个一套本事，我真真佩服你做哎。 真正好本事哇啊，发有里长通知是打来把分事噻，这西方的人认为别国有巧妙不同，叫啥能精彩评，男有一套女有两套，我不是哭啥开不能听听，非门开条件不叫这样神的个女人，我非要吹了精彩评气到了昏天黑地，西方的努力多大一部胸部，谁才或者啊啊才是冲上来枪枪的嘛。 哎呀呀，你个把好心 你这个三岁心 你 个黑眼睛 啊，你个心 神， 那 个种是娘 也种不啊，那 天 生 人来不上命， 上来 的人冲那个军，我来 推荐不比，我的母会养会 用三用四 不差四， 老师跳得抽子起来个的，平常也是个狠客，今朝双酒难的四岁都是吃到自己亏了孩子，哎，但是这个亏得分把吃个李武嘞，法庭上辩论起来也是立个道理。邢芳芳门前立一立大功，这个谁家吃亏谁是便宜，大概谁是这个意思吧？就说两高头还要伸过水来打，边上过来一个人，脑里得意了。不是大人， 那啥人啊？对着来从东部孩子，这个， 别来过。 哎呀，那个味道是一家，亲哥那都叫不是哇？ 大哥，你看看， 去看啊，边上去啊。 我得了一台来个，你对啥话得我讲下子呀？ 一台来个， 讲一台。 俩高头对门前的这位姑娘一看，只看见你面孔油嘟嘟，眼睛亮晶晶，眉毛细雨上鼻梁高于天，一对小眼睛么两倍不之人，身材美匀称细点美分明，年纪年少是颇受见惊人，自从见过你，见你家与你争， 你 是少年， 邢芳芳 啊，芳芳， 你的言话还讲个，为啥要动手打人呢？该他是人民法院一举一动，谁应该负责任的？ 啥奇怪？今朝个邢芳芳，你拿谁才和金彩萍眼睛里向看出来？特别神气，特别高大。为的啥么？因为你个爷女身份，法院里向已经肯定是我来这个。眼睛们这个六十岁一大子过去，再有一张娃娃落空个子，看上去搿场官司没得办法翻转来着。眼看一个穷丫头，马上是要变成过一个财神菩萨。这个他的神气威风高大，仗义浑身金光闪闪，搿种人几乎未变得嘞。本来是穷凶极恶，恨不得要吃人才。介绍一些些辰光，比个手指手的嘞，谁顾着米呀？这个样子呀？啊，说那谁是芳芳啊？哎呀呀，说长得是个傻子家。 哎呀，阿芳啊，你真正越长越别致的。 哎呀，怪不得呀， 你是也不认得字喂。 爸爸，我是谁彩虹。那个婶婶呀， 阿芳，金彩萍，那是那个娘娘呀。 哎呀，那是也成过没？ 你们白宫里去了呀？ 婶婶， 哎呦，不够当个 娘娘。 哎呦呦，太真了子。 你十几年分科级的吧？ 哎，是呀。 想不到今朝来改的吧？ 对。 自家人弄得个种样子，我心里想真难过，不晓得你倒 啥个米蛋哇？ 哥哥。阿姐啊，咁么你得试试看呢？啥个味道子？ 哎呀，妹妹啊， 哎， 芳芳说的对个呀，你才是自家人，讲得个种样子呢。我心里想，还是说不出啥个滋味了哩呀。 哎，对个呀，芳芳，你害我才是不懂大理美声。我自自私私想想，我心里想实在件难过。搿桩事体才是我不好呀！我去干啥个头领上，我实在对不起人呀！ 阿爸，那天怪你老亲夫人了，无情无义呀！实在娘家春雨妇难了，不办法呀！ 你想想看呢，你都娘娘 个男人买着马来西亚一砖头，我个男人呢一起来同干啥子？搿种人真是不晓得哪下搞下来个呀！你不相信，等你屋里下去看看嘛，谁晓得子？搿种人真是真的往里为也苦 啊！阿芳，你反正看你个娃子。还有想想你的口齿个， 千错万错万总会是你不好，你随便那还要牛脸你三分个。 哎，阿芳啊！ 哎呀，阿芳啊！ 我们两个五个算，生一对。 把送破嘛！既然你今年是冲我，而且那白三子，我还应该牛两里子。 娘娘， 哎， 假使你真的明白过来子，那么今日做人应该换一个方法，应该高一点道德，不能够再这个不择手段子。 金彩萍想苦肉计，一个不错，甚至美好。但是彩花忙忙，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快点跟上来娘。 这里看看那定心汉子呀！ 跟我们聚谈起来，百姓比恁为也深刻，为也沟通。各种骗人的本事么，拿出来就是乖。 哎呀，芳芳，你都深深的口吃，还是十分好的呀，芳芳啊。 进来给 随便，一旦没偷我嘞，真是七星八卦天涯。 在了浪三万，哎呀难为人的了。 先生，你快点起来呢！哎呀难看了，起来呢！ 金彩屏可无，我的脚带火拎起来。 戴丽妈妈眼睛呆呆，那可个蚊子咬那个是草公子头了，子喂！ 阿芳啊，你都神经浪想不到正然的呀，不还是有个刺激的？那一定要刺激嘛！今天发烂漫病的呀，现在也老发漫病的，子喂！阿芳。乖跟大弟们，总归希望你能够原谅你个。 Yes! 天之内，陆师弟可不灵的吧？今朝个两个女人全身本事在挪子出来着，不像你少芳芳年纪轻，别上次打架，叮叮一我嘴巴里得出句不闲话来，可是现在每一句闲话侪是乱搞的呀，真是会惊愧了还。好，再我们来，哼，一打一打，一吃一唱，真真嘎嘎，虚虚实实，倒有几个。那可呢？秉公八好。百里道歉，还有憨憨弯弯的眼里啊！恁读个周公倒是头好过啊！我那里想的，电影公司的导演哪能不来听恁读开个家啊？这这周可是机会在哇！哼，马勇哥啊，我里芳芳不是三三个小人仔，恁读个苦肉计该不会上当个？有眼里嘛，我离开哭吧，不要那大庭广众面的，我也是的。 老师弟啊， 好的， 你自家人老高赞呀，用不着奶奶托住吧？ 反正你们不来开开的 事，提拉去， 俺不要开台的。今朝我要带万里人，我能做个臭主意啊，统统的要接了。 哎呀呦，老师弟呀、啊，那天我正倒霉死了点啥子个人子啊？鸡肉也接了，上了很多不同的门第，但你我的想来高兴那个事情，接了不接了呢？ 哎呀！光来干活，只要你不肯吃一万块洋钿，我就拿个啥笔记本从后备箱一倒头，还是你说的。 哎呀，多好办事哇啊！当初人光难得来拉拢我，我反答应难得，一来人光多打一步，难得不才是真不干我难得。 哎呀，芳芳，这个老师弟是你们的说你我举门的说举我呀，我当初深深在上是一个大了孩子呀， 芳芳。你说你总归是自家人呀，你算算了哈，七七八十来来往往，一直推几个王四郎呀。 啊，我不晓得个，那位爹们你弄个张飞举手为了没办法，这还可怜的面孔手里的宝布，你放心啊，因我等到深深的海湾，虽是没办个张飞举，那两女生们同样可以顺利的。 哎呀，大早晨光，你阿三弄的灵骨来买，我不是你娘娘在了那下面 吗？没真味， 这家亲眼目睹么鱼跟鱼配，少爷也想非得那养鱼的身份，哼，我随时等你拼命。 阿爸，那外爹们你弄个大笔猪，吃得不高的，不个收个。 阿爸，害得我同弟天天外头人买，心又不乐。 哎，妹妹啊。 我也得管，一直天天给这王七郎们，心里都带了个王府岗里去管。 比让我六十岁都无力了，那欧哈些。今朝个两个女人输得了差价地皮光了孩子，但是输了罗大里都一点点分晓得。怎么了？一心来刚地奔到天庭，气杀这两个文女人了，老的。 阿弟呀，妹妹呀、啊。本来有两啥闲话，我不想讲的。今朝呢，到了让太初代的节目，我要玩是玩的啊。告诉你的吧，到狗血辰光再来挑拨我搭芳芳的关系嘛，来不及的。他爱那的也在啊。听我的，芳芳当个的大哥已经单子几个在，我是这个阿婆，这是我的媳妇，我们是一家人家在，难道可难呢？这个今天想来也配了两高的登记摩丁去哎，寡妇的你也是牛奶里水里脏，我是避免武器的海湾，这个让队里发昏胸口发闷，欧让老飞翻出来嘛，各位期待也浪发作灾。哎呀呀，我个贼， 你菜伙子气得了眼巴瞪大呀，啥么子一个总是几个，我不是听见人家说用美人计美人计，想不到现在用个美奴计呀！这些那个做事情嘛，我不还有一个儿子了了哇！我们上回马上要上任不错了哇！我哪会分想上了呢？哎呀，天 啊！哎呀呀，我个马来西亚的青年啊！你告诉我，我大子一旦去买啥，等我分了给，当时有个中辈，这个中狗的这样。 哎呀呀，上贵多的呀！你们在青天农场去来给去的，那么叫你娘你子在高头那哈苦吧 你？你哪个没人高兴？ 头一时哭一时呢，就像边上秦芳芳眼里得了让火来。那么你为啥要哭呢？因为眼睛们是三个人，一个婶婶，一个娘娘，一个阿婆，论关系侪是自家亲眷。但是让思想感情上向这个距离实在太远着。来看，李德为这个十万块洋钿，母亲母女种种表现，真是人第三家费有可服了。给他所有的人站在浪口，三个口我生出薄戏。今朝对于我们来讲，还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现在是收场的辰光，应该得着。娘娘，婶婶，你都是听我讲一句吧。 等于马上寻子下来，有什么讲？现在你每一句闲话，侪是同你讲。所以秦彩虹和金彩萍三姑娘上次法庭要进行审判的个，祖祖敬敬，恭恭敬敬。 老师三个心态跳得好隆口，哎呀，妖精鬼子玩了三个主力，不知要讲啥么子找性命交关个。老乡耳朵激动之眼睛盯了李老郎口。 这一位的群众呢，因为口鬼子吹过的滑稽表演，现在口气真不开口，当时还要仔仔细细听一听噻。 秦芳芳，千万缕。不知刚子罗句哈，这是开分开眼里的已经固执我了。 哎呀阿芳，你别哭呀，你说你也是俺耍的了，我有什么罪？你两个的因为他一双眼心在阿是了，你可不别哭啊，就是是俺们我你两个的狠狠接批评一顿，让你受的罪有吗？还是应该的呀， 对的呀，你拿父母一起去打你自己嘛，你才够接待的呀。你大娘啊，大的兄弟你睡我老娘你看见看见啊， 是今家谁家有个应该是我，我应该想做别事姑娘婶婶娘娘。 哎， 一切风骨不平静，只是最近对着路分分 心心虚虚。 生那春风起一片林，我家铺生那连累林间，我去岁的儿童后的口又深，我怕比门楼比些差没人那是走你嘞，世间千不同，共有命固定，什么那是能杀鬼心，鬼心总送退，你懂之门，你好好问得我的心。嗯，待我心发发，皆有日生。神仙我懂得了，什么是假，什么是真，谁是眼泪，谁是神，真恩悠悠我心分。明仙我懂得了，今天乃是风景色，你们俩一混混看不清，所以冷得心真真迷恋。眼我是懂得了，眼不是 天家子呀， 哎呀，你大哥你快点来求求给呢，动作给要上 啥么子？哦，那同意该上轿干，那反该个同地爱该个人， 哎呀，爱那个死贴那个小死人呀，你啥子那都大在外苦嘞呢， 说那块洋地地不上街不了国家，我可死到那些五百个种英雄好汉，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来来来来来，开定铃声响，秦芳芳眼里卡卡口带着三家的妈妈，不相信，马上就要开定了，一上法庭，你都学会得明白的。我进去找，不出声来，那大刚的陪同之后，硬水泼不往这里下去，只中国听你叫我五个， 十万块钱彩礼上街， 他人都为一点不相信，趁着大家看一看，一句八一年八句的问个， 神明是哪大本位吧？ 好，刚才请大家欣赏的是这个南方的平台哈，遗产风波。那我呢听了一点头子，听了一点尾巴哈，我听的自己都笑了哈，因为实在是听不懂。我们中国呢是幅员辽阔哈，那么同一个国家我们是书同文，但是呢语不同音哈，距离相远一点的地方呢互相真是听不懂彼此的这个家乡话。那由此看来呢，我们推广普通话就显得一发的重要了。不过呢我听不懂没关系哈，只要我们的南方朋友能够听着过瘾，听着喜欢那就可以了。好了，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再给大家播一个小段毛泽东诗词十六字令山。